事不错，在忙着公务，在平静饰演我，仍然与梦想不可。若然内心听是无尽喧闹，尽情活出本我，谁人理言辞过多。女神在办公室没一日平淡过，时常玩笑亦常犯错，常惹祸。以长期乐观心情来面对喜与乐，从没有一秒认真不怕嬉戏过火。每日放松烦闷是非不停，仍旧有喜笑缓和。纵使有祸心，一笑冲破困锁，福气就多。面前大灾变，别忘掉欢乐，便无力激到我，其实已学懂扮傻。任何事出错，让同事相助，便能用功补过，回望这热情似火。女神在办公室没一日平淡过，时常玩笑亦常犯错，常惹祸。以长期乐观心情来面对喜与乐，从没有一秒认真不怕嬉戏过火。每日放松烦闷是非不停，仍够有喜笑缓和。纵使有祸心，一笑冲破困锁，福气就多。愿我可怀着乐观心情来共理想拍过，同时也亲切相待，便能消去隔阻。带着爱心快乐满足，跟女神同在这家里不短望。最紧要内心不敢惹得佢发火，欢笑就多。路其实不错，在繁重之外亦能认清本我，仍然说梦想犯傻。若然是出错，为人负刻薄，亦常存在厚望，期待佢可以不再添妄。